OK， 美好的事物存在的意义呢，可能就在于它会悄悄地提醒你每天都会有一个好心情哦。全新的一周，欢迎来到我们的战马能量音乐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琼辉。我们说呢，旅行的意义呢就在于走走停停，旅行的美丽呢也会在于途中的风景和经历。当孩子陪你旅行，他无条件的想要好吃的好玩的东西，说明他还小，可以和你玩到一起。如果他不需要这些了，说明他已经长大了，又不想跟你在一起玩了。所以呢，要珍惜美好的现在哦。 忘了对白 up so high， 感谢这个旋转的世界，忘了现在或未来，抓紧每个幸福的瞬间。夜深已经着火，还在犹豫的是谁，释放自由的梦，快乐自然去跟随，最疯狂的美 gotta have you every day， my heart is beating like a needle。 没错，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张靓颖带给我们的心电感应808。人和人之间呢有一种魔力和磁场，会把两个不同知识的人呢吸引到一起，形成一种默契，变得是灵犀的感应。所以呢，在这边呢要祝福大家啊，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，一路风雨相伴到白首啊。好了，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。下面这一首歌曲呢是需要你能够放大音量的一首歌曲，是来自萧敬腾带给我们的一首歌，叫做是光线的背后。那这首歌集词曲创作于一人，温暖的声音驱走深夜的孤独，一座灯塔与你相随，哪怕一个人总有归向。所以呢，听听看，来自萧敬腾光线背后，掌声请。 停留在路口，要往哪里走？转个弯，忘了回家的路，现在怎么有点糊涂？夜深的霓虹，推翻了沉默。一群人喧哗着，彻夜狂欢，终究还是看着孤独。

看风景。 这首歌呢真的像是坐上了时光机一样，让我们回到了那些年，那可能是有一些少女情怀的时代吧，还是说自己在小世界里不知道未来会如何呢，有点迷茫和彷徨的一种时刻。但是一回头呢，看到现在的生活好像一切的并没有消失，还是过去的那个样子，这就是最好的一种心态了。岁月神偷呢，愿他偷走的只是你的时光，而不是你的幸福生活。好了，时光不仅仅有岁月神偷，还有岁月轻狂，所以听听看来自李行亮带给我们的岁月轻狂，讲修情。 水般的少年，风一般的歌，梦一般的想象，从前的你和我，手一挥就再见，嘴一翘就笑，脚一动就踏前，从前的少年。啊哈，漫天的回响，放眼看岁月轻狂。啊啊啊啊，岁月轻狂，起风的日子流洒奔放，细雨飘飘心晴朗，云上去云上看，云上走一趟，青春的黑夜挑灯流浪，青春的爱情不回望，不回想，不回答，不回忆，不回眸，反正也不回头。啊哈，漫天的回响，放眼看岁月轻狂。啊啊啊啊啊，岁月轻狂，起风的日子流洒奔放，细雨飘飘心晴朗，上去云上看，云上走一趟，青春的黑夜挑灯流浪，青春的爱情不回望，不回想，不回答，不回忆，不回眸，回不了头。 熟悉的场景，我闭上 像我平常过挣扎的悲喜，就算我哭红眼睛，就算我再真心，但亲爱的你是否还惦记？拿起了手机，翻阅着讯息，试着删除却没勇气。I don't care， 想要装作无所谓，冷酷的脸却让心更疲惫。 一道彩虹，星辰汹涌。

唱歌我的声音听不到，留在你的身边我就要疯掉。 Come on， 最好是爱人孤单往心里躺，推不开让人窒息的窗，靠近他的身边 我们说一个装醉的人呢，你是怎么都叫不醒的。那一个被自己删除的人，永远不要试图靠近他。人呢，总会是一个思想比较复杂的一种生物。OK， 这样的一首歌呢，叫做是《装醉》，也是由极为了解阿妹声线的小安特意打造，带点酷的复古 R&B 的曲调，以重拍的 bass 衬托了阿妹的性格鲜明、极具爆发力的嗓音。那这首歌更是阿妹最擅长的蓝调曲风，唱起来呢是毫无困难，复古调让人一听就很喜欢。所以这样一首歌《装醉》收录在偷故事的人当中，你还喜欢吗？如果喜欢的话，请继续聆听哦。好了，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。下面这一首歌曲呢，又是一首新歌，有请我的搭档董鹏为我们今天全新推荐，掌声有请。 Power Music， 战马能量音乐，新能量单曲推荐。 王卫马乐队推出了新歌《飞越老人院》，这是他们在老人院里的所见和所想。老人院里的老人们曾经都是桀骜不驯的年轻人，他们忙碌一生，虽然很少如愿，但是也曾有过英雄般的梦想。年轻一代也有变老的那一天，老无所依还是老有所为，这是一个到时候思考的问题。我是 DJ 董鹏，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，王卫马乐队《飞越老人院》。 一阵风吹醒午睡的我，护士喊着该吃药了，老人院墙上清楚地写着老有所为老有所乐，这把年纪我已没有穿起我的重重的皮夹克，这把年纪我终于受够了日复一日牵着鼻子的生活。今天夜里我要离开这里，翻墙而过虽然不太容易，只为做一回真的自己。我满头白发，我老眼昏花，我的咳嗽声飘在风里，你听死去的伙伴，我没有骗你。

最大的遗憾，是你的遗憾与我有关，没有句点已经很完美了，何必误会故事没说完。还能做什么呢？我连伤感都是奢侈的，我一想念你就那么近，但终究你都不能陪我到回不去的远方。原来我很快乐，只是不愿承认，在我怀疑世界时，你给过我答案，我感觉到幸福是看见你幸福。曾经亲手把时间变慢，可惜我们没有等，我们 OK。 这是来自陈奕迅先生电影《后来的我们》的主题歌，叫做是我们，唱出了遗憾和一种悲伤。我们说在这个世界上呢，真的有很多徒劳无功的事情，陪你酒后大醉的人呢无法送你回家，陪你走过青春的人呢却难以步入殿堂，最后呢还是要眼睁睁的看着教会你长大的人去牵别人的手。慢慢的你会发现，无法跟喜欢的人厮守一生其实是人间常态，很多关系呢到最后都只是相识一场。所以陈奕迅的《我们》告诉我们，凡事都会有偶然的凑巧，结果却又如宿命的必然，所以呢愿今后的我们再见不负遇见。好了，这就是今天的战马能量音乐了。工作的第一天，祝愿大家每个人都能够顺利和开心。我是春辉，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，我们的节目明天再会，拜拜。 就算我看不到终点在哪，就算有憾。